一年年，就在那火烈庄啊，啊飞呀啊飞在彩云间来，哎哎呀！ 道你这杏儿甜不甜。 哎呀老大爷呀、啊、 今天我买杏哦不买甜杏，我这杏咬上一口算你六天。老大爷一听忙捂嘴，哎呦我是个老胃病了，听见个酸辣子就得病半年呐、啊、哎哎哎呦哎呦、啊、不要不要。一不要甜辣来，二不要 大兄弟啊， 二哥我卖的是特殊的杏，酸里头带点甜，甜里带点酸。小伙儿一听忙摆手，我也吃酸也吃甜，又甜又酸可我不喜欢呐、啊、哎哎哎呦 不要。 山上不要甜耳边，老甜心酱油煎，看起来干啥都要实在点好。甜就说甜来，酸就说酸，见方使舵，心眼太活，心眼太活，见方使舵，早晚要翻船呐。 草原啊，灿烂的太阳为你披上美丽的新装，蓝天上百灵鸟为你纵情地歌唱，牧场上乌拉人清脆的琴弦拨响，天边的彩虹轻轻地飞落在你的身迷人的美景，明天的草原应该是多么神奇的模样啊！的很的很的。最好的猎歌 酒，拿来喝喝喝你拿来喝喝喝你拿，时代不忘毛主席，俺家四海永长留。 的那蓝河的根西瓜呀，哎呀！天哪，上啊下呀雨，地上滑呀，哎呀！不小心摔了一个出溜滑呀，两只手儿一扎沙呀，哎呀！飞了一对鸡，跑了一对鸭，爬了一对螃蟹，蹦了一对虾呀，摔坏了两个大西瓜呀，哎呦，拉美呀咿呀哈，拉美呀咿呀哈，这些礼物都算白拿呀，

放少年。啊啦喝啦喝你那嘞呀，喝啦那嘞喝你那。满山红。